起，这是我的结局。怕错过爱上你的时机，浪漫已经准备继续全新的旅行。多幸运在最美的年纪遇见你，没有遗憾和可惜，抱紧你用尽全部力气，不让幸福逃离。Yeah, yeah, 多幸运爱你这件事情，成为我一生最对的决定。我相信你就是那唯一，愿陪你到底。多幸运遇见了你，多幸运爱上了你，多幸运能在一起。多幸运遇见了你，多幸运爱上了你，多幸运能在一起。 在意外仍敢相遇，有同样默契是多么不容易。

只想换真心的朋友。 我是冰，

心开始在月光底下走，一片稻禾几把细火烧得令人愁愁愁，和他在路边就笑了，情诗写到算了手，为他在雨中发誓戒烟戒酒，让他怪我多情难忍受，为爱情冲昏头，中年女儿没朋友，爱上他不要家，心头难容一粒沙，傻等候情飞走，爱到入神没药酒，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我们收集所有自驾游的渴望，给每一种渴望安排无数种实现的方向。

咬着我耳朵，我看到未来的结果，男孩他的温柔是我的感动。 I believe 既然哭不是办法，那你要不要抱一下？虽然算不上爸妈，那你要不要听我歌唱？试着让你不爱上，街道近得太尴尬，让我送你回家。想他，直到你的心有太阳，或许你就不必再等他。这样的坚强，看不到尽头的盼望，真不知道是跟谁比较傻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